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手中柳叶刀连动，划开了那青色狼道的大腿，露出了里面一团闪亮的青芒。青光也同样吸引了马红俊和戴沐白的注意，两人都凑了过来，三人面面相觑，一时间都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。那青色的物体竟然是一块魂骨，一块右腿骨，淡淡的青光内蕴显示着相当强悍的气息。 小三，你说这东西是他自己身上存在的，还是猎杀魂兽获得的？ 狼道这种生物我都是第一次见到，这真的很难说，但不论怎么说，现在这块魂骨是我们的了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这三名青色狼道的实力原本应该是差不多的，就是因为他多出了这块魂骨，才会全面凌驾于那两头青色狼道之上。沐白，这块魂骨应该属于你，在我们七怪之中就你还没有魂骨了。 可是还有小五。 小五现在不需要魂骨。老大，你就别客气了，你是我们的大哥，一直都让着我们，照顾我们，现在兄弟们都有魂骨了，你也应该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力量。我们这次海神岛之行也能更安全一些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这块魂骨赋予的技能有两种可能。要么就是青色狼道那能大幅削弱物理攻击的虚化技能。要么就是刚才他最后施展的嗜血技能。但不论是哪一个，对你来说都是十分有用的。而且这块魂骨必然能大幅度增加你的速度以及全身属性。相当有用啊。 戴沐白接过青色魂骨，他也不是矫情的人，不再犹豫，直接将那块魂骨化为能量形态按入自己右腿之内，盘膝坐在地上吸收魂骨的效果。大约用了一个时辰，戴沐白才从修炼状态中恢复过来。此时马红俊身上的伤除了左臂以外也已经全部恢复了，唐三虽然虚弱，但走路什么的还是没问题。 老大，怎么样？ 小三猜得对，这块魂骨提供给我的能力是嗜血，很恐怖的一个能力。这块魂骨的名字叫做嗜血狂化之飓风右腿，我感觉身体仿佛轻盈了许多。魂骨技能嗜血狂化能够让我的身体在瞬间进入狂化状态，攻击防御和速度都提升 100%， 但是不能使用技能。但是我不知道在我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还是否能保持清醒。 暂时还是先不要使用魂骨技能为好，万一你在使用技能后神志不清，很可能会出现反效果。等我们有机会再获得一块头部魂骨，你装备上了头部魂骨，精神力提升后应该就能控制自己的嗜血狂化了。 我们把尸体聚集在一起吧，也该回去了，不然他们要等急了。 对不起，没能拯救你们，但我们已经替你们报仇了，你们也可以瞑目了。 三人没有沟通，但却同样地向着这些惨死的村民们三鞠躬。当他们离开时，凤凰火焰在山林中燃烧，在马红俊的刻意控制下，只是燃烧起了他们将尸体堆积在一起的地方。远离了那血腥的地方，他们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。虽然没有救下村民，但他们斩杀了那些狼道，相当于是挽救了更多的普通人类。在唐三精神力指引下，很快三人就回到了伙伴们等待的地方。唐三右手一抬，收回瀚海乾坤罩。众人早已等得焦急了，眼看三人全身浴血，不禁大为吃惊。朱竹清第一时间扑到了戴沐白身前。他没有开口，但眼中的急切却是掩饰不住的。戴沐白揉了揉朱竹清的头。 放心吧，我没事。我们身上的血都是敌人的，只是胖子受了点伤。这次运气好，还弄了块魂骨。 当下，他将此行的过程简单地说了一遍。当众人听到他们说到狼道如此残忍时，一个个不禁都流露出了愤慨之色。白沉香更是连连点头。他可是亲眼看到了那些村民的惨象。 小五已经躲到了宁荣荣身后，眼神虽然空洞，但脸上的表情却变成了惊恐。 上次我杀人之后，小五也是这样，都不愿意接近我了。 唉，小奥，我们带的水在你那里吧，拿一些来，我们先洗洗身体。 三人在路旁的林子里用了十余个水囊，才清洗掉身上的血污，换上干爽的衣服，这才重新回到众人中间。马红俊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，失血过多的后遗症此时已经显现出来。就算有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在，丧失的血液也需要长时间来恢复。白沉香眼看着胖子走路都有些不稳，赶忙上来搀扶他。胖子的整条左臂都软软地垂在身旁，昏昏沉沉地上了马车。唐三和戴沐白上了马车后，唐三将小五的情况说了一下，暂时换了一下位子，让小五在马车的最里侧挨着宁荣荣坐，他则和戴沐白、马红俊坐在外面。尽管如此，唐三还是不时看到小五身体站立的样子，显然是受到了他们身上散发的杀气影响。如果只是唐三自己，他肯定会在马车下跟随，可胖子伤势不轻，他又怎么能为了爱人而要求自己的兄弟们下车步行呢？心中微微一动，唐三想到了办法。蓝光涌动，瀚海乾坤罩再次出现，光芒闪烁之中将小五、宁荣荣和奥斯卡三人笼罩在内，三人顿时在马车中消失了。有瀚海乾坤罩在，自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彼此的气息隔绝。果然，身处瀚海乾坤罩中的小五平静了许多，渐渐安稳下来，靠在宁荣荣身边睡着了。白沉香小心翼翼地拉起胖子的衣袖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想要惊呼，却终究还是忍住了，但眼中的恐惧却是掩饰不住的。眼圈一红，泪水就顺着面庞流淌而下。马红俊的左臂上有着一个长达五寸的大口子，已经露出了里面的骨头。这还是在回来的路上，唐三封住了他的血脉，否则这么巨大的伤口早就让马红俊流血致死了。白沉香刚想替他包扎，却被唐三阻止了。 哎，不能直接包扎，伤口太大了，很难愈合，必须要缝合伤口才行。香香，我现在身体虚弱，手不稳，你行不行？ 嗯，我行的。 那就拜托你了。虽然他多少有些骄矜之气，但心底还是非常善良的。 戴大哥，你能不能帮我按住他？我怕他会疼得乱动。 嗯，没问题。 随着接触的时间越来越长，白沉香的优点也渐渐显现出来。当他认可了史莱克七怪后，除了马红俊以外，他对其他人都带着几分尊敬的感觉。此时他也显示出了自己的勇气。接过唐三递来的针线，白沉香深吸口气，将马红俊的左臂搂入自己怀中，看向对面的戴沐白。戴沐白点了点头，抬起一只手按在马红俊的肩膀上。白沉香闭上双眼，深吸口气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眼中的光芒已经变得格外坚定。穿针引线，把马红俊的左臂夹在自己右腋下，双膝合拢，夹住他那肥大的手掌，把整条右臂固定住。唐三向戴沐白点了点头，戴沐白右掌用力，魂力释放，稳定住胖子的身体。白沉香再次深吸口气，左手捏住胖子左臂上的伤口，右手中的钢针带着细线开始缝合。第一针下去，胖子的身体就剧烈地痉挛了一下。此时他因为失血过多已经处于昏迷状态，但本能还在，身体一阵剧烈地痉挛。在戴沐白的力量下，他的身体自然是无法动弹的，但他那受创的左臂是在白沉香的压制中。白沉香的力量自然比戴沐白差远了，也不能和马红俊相比。白沉香咬紧牙关，双膝用力地夹住了胖子的手掌，腋下也紧紧地箍住他的手臂根部，手中钢针运转，飞速地缝合着他手臂上的伤口。他的手出奇的稳定，每一针之间的距离几乎都是相等的， 飞快地缝合着伤口，把被青色狼道切开的肌肉重新连接在一起。呼的一声轻响，一缕青烟从白沉香膝盖的位置冒了起来。虽然此时马红俊是半昏迷状态，但剧痛竟然刺激得他下意识释放出了些许火劲。 胖子，收力。 白沉香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 虽然我也能帮白沉香直接控制住马红俊，但我并不想那么做。作为团队的灵魂，团队的大脑，我所要引导的可不只是战斗。 唐三的声音在精神力的传导下传入马红俊耳中，精神力震荡刺激的他机灵灵打了个寒战，手上的火热这才消失了。令车上众人敬佩的是，白沉香虽然秀眉紧皱，大滴大滴的汗水顺着面庞流淌而下，但他手上的针却始终未停，握针的手也同样稳定。他依旧死死地压制着胖子的手臂，看也不看一眼自己被胖子的手掌按住的膝盖。无论是戴沐白、唐三、朱竹清，还是被唐三用瀚海乾坤罩笼罩在内的宁荣荣和奥斯卡，此时看着白沉香的目光都多了些什么。唐三让白沉香加入这次行动时，其实大家都明白这是为了给胖子制造一个机会，所以也都没有提出异议。可实际上，史莱克七怪认识多少年了，突然加入一个陌生人，虽然表面上众人没有排斥他，但也绝说不上认可。但此时坚定忍耐为伙伴承受痛苦，白沉香用自己的行动得到了史莱克七怪的认同。戴沐白表现得最为明显，邪眸中明显流露出赞许的光芒。唐三看在眼里，不禁面露微笑。终于白沉香完成了整个的缝合过程，马红俊左臂上那巨大的伤口完全缝合了。凭借着魂师的身体素质，他只需要休息一段时间，自然能够恢复正常。白沉香长出口气，这才松开夹住马红俊的双膝。在他两个膝盖内侧，此时都已经出现了一片焦黑色，长裙更是破了两个窟窿，但他脸上却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。长出口气，在戴沐白的帮助下，扶着胖子靠在马车内的拐角处，彻底进入沉睡之中。此时他才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些酥软了，四肢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着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